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，习惯声音 太多经历我带不走，惆怅的行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 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，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越办越好，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，关注 Louis， 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。 一丝孤寂随着脊椎攀上了身，不能带你去的我们曾经都去过，凋谢的红 加足马力，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。说车非常道，道上听驰骋，纵观车坛风云变幻，以车会友，乐在途中。快车道，远行天下，御驾人生。 我说你这车这个动力也太弱了。我觉得这车里才坐了两个人，这车就已经这么肉了。这要是到了夏天，天再热点，你开空调，这车还能开得起来吗？ 这，哎呀，别着急嘛，我早就认识。 我这能不着急吗？ 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严重性我早就认识到了。可是现在新车更换的频率太快了，选车是件很伤脑筋的事情。 对你来说，选车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不应该对你来说是件很头疼的事儿啊。平日里边节目里也看到你对车的各种的数据呀、性能呀、各个方方面面啊说到的就口若悬河的，怎么到你自己买车的时候反倒被难住了？ 这绝对不是我的风格，要不是最近琐事太多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你放心，这周末我就去看新车，不能再拖了。哎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哪家 4S 店的打折力度高？给我推荐一下啊，最好是置换力度高，同时还能享受到高额免息贷款的那种。 这还问呢？那肯定就是我们最近常说的呀，就去一汽大众的 4S 店呀。这你应该知道啊，2017年春季的一汽大众推出了多项的金融购车的优惠政策。你不是很喜欢那个速腾吗？ 嗯， 那即日起到店购车或置换速腾，最高享2年零利率，首付40%起，那最高享16万的免息贷款，1.6升的车型呢，金融支持5500元。 1.2T 及 1.4T 的车型金融支持8000元， GLI 的车型金融支持10000元，优惠力度很大。 哎，你说这速腾的 GLI 啊，其实我早就想通了啊，我当时就看上了啊，搭载 EA888 的发动机，最大200马力，280牛米的输出，油门响应非常迅速，加速而且十分凌厉，诸多的细节都有所升级，尤其是那个新款的方向盘手感特别好，还带有换挡拨片，这种运动范儿，哎，太符合我的气质了。 说一说又口若悬河上了，一提到速腾就又滔滔不绝了。周末赶快去 4S 店看一下吧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，如果要是再错过，就真的是后悔莫及了。 嗯，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路易，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关注汽车行情，了解价格波动，观望车手，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，读懂行情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赫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老车。 周末愉快啊，今天是周六，应该是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。 昨天的红包喊的应该都不错，可以出去买根冰糕来犒劳一下自己了。 你好恶心啊。就是因为昨天喊红包喊的大伤元气，所以今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 对，然后再来预告一下，下个礼拜二还有下个礼拜五还有红包，接着喊。 我觉得这个要喊到4、5月份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能瘦好几斤。 对，我教大家一个发声和喊红包的方法。 喊红包。 他今天吃药了吗？怎么是这个状态？ 你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声音喊，然后。这样你在出去 K 歌的时候，你对你的声音和把控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了。 可以，我们可以尝试不同声音喊，那我们不想那么变态的去喊。 他这是病，得治啊！ 对， 你有药吗？你 治不了你的病， 你吃吗？ 你吃我就有。 哎呀，我觉得今天这榜单也得吃个药。哎呀， 今天我们说点轻松的啊，说盘点英国人眼中10款最佳的豪华型轿车。我特想知道英国人跟美国人的眼光有什么不一样。 为什么你要拿英国人跟美国人比呢？ 因为没别的地方可比了。 Because all speak English。 我以为你会说他跟中国人有什么？ 那肯定是大不一样，中国人跟哪儿的眼光都不大一样，没什么可比较。 这样吧，我们先听听榜单，然后你听完榜单之后呢，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聊聊。 这榜单特别炫酷。 那我跟你说， 我们先听一段榜单。 这老炫酷了，来。 快车道航行气象站，英国10款最佳豪华轿车。第10名，奥迪 A7 Sportback。第9名，劳斯莱斯幽灵。第8名，梅赛德斯 CLS。第7名，宝马七系。第6名，奥迪 A6。第5名，捷豹 XF。第4名，保时捷 Panamera。第3名，梅赛德斯 E 级。第2名，梅赛德斯 S 级。第1名，宝马5系。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，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。 关注汽车行情，了解价格波动，观望出手，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，读懂行情。 好，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榜单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炫酷？好像让人摸不着头脑啊。 我就现在我觉得英国人怎么这么喜欢奥迪呢？ 奥迪， 其实奥迪好几席， 我倒没有出现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反应，我觉得当然还好吧。 那你觉得啊？ 你应该是去英国，这个 还好。 其实奔宝奥都挺多的，奔驰也挺多的呀。 奔驰啊，奥迪，宝马，然后 捷豹，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？ 哎，没有日系的高端豪华品牌， 劳斯莱斯啊，没有， 没有。一辆日系的豪华车都没有。 好像现在在这个欧美人眼里面，日系品牌的地位就 其实是这样的。我英国的榜单我不知道。美国其实对于雷克萨斯的关注度还挺高的。 对对对， 就是因为雷克萨斯和讴歌什么的，当年是立足美国开发的。 但你现在想想，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十家豪华轿车，在英国人眼里的十家豪华轿车，你现在想除了雷克萨斯以外的日系品牌，你还能想到什么？豪华级别的，好像也真没什么了呀。 其实应该还有讴歌和 就是英菲尼迪， 对吧？就是品牌相对来说比较少。 可能在国内这两年就英菲尼迪好像是去年又有一点平，讴歌就没干脆没有，讴歌在中国也不用高声呼喊，但是讴歌在美国挺认的，可能对美国市场的推广不一样吧， 可能吧，你美国跟日本关系不是很好吗？ 哎，这个他们到不了那个级别啊。 我们来说这个榜单啊，第十名是奥迪的 A7 Sport Black， 这个车 A7 的溜背版啊， Sport Black 四门，现在奥迪一整就是四门车就 Sport Black， 啊，就这么叫 A7， 其实哎有双门版吗？ 有 是吧？ 当然有了，当然有。 双门四座是吗？ 对。 哦，我对记对了呢。 这个车应该是，哎，这是柴油版的车吗？ 啊，不，不用，就是我放的这张照片呢，你不用纠结于它是不是柴油版。就是汽油版和柴油版，我觉得对在 A7 这个车型上，它的一个豪华程度还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。 那么你分析一下，英国人为什么喜欢它呢？ 其实我跟你想说的是，本身车型 A7， 我感觉这款车型是在奥迪。 品系当中， 哦，对，奥迪全系当中是我觉得是最好看的，尤其是从后侧45度来看， 对它的这个线条还是 对 挺漂亮的。 然后至于说， 原来你喜欢后背， 至于说， 他不喜欢从正面看车行吗？行吗？ 如果你要是看它的这个内饰做工的话，它也是跟像 A8 A6 啊，也是完全都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它。入榜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我觉得应该这很正常，拿到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评的话，它的出现也应该算正常，我觉得 中国我觉得如果要十家豪华车应该不有它出现。 那下一辆我觉得咱第九名啊，一名来说是吧。劳斯莱斯在中国能排到前十的豪华车，这个品牌就能 可以的。幽灵 这个是 这个已经是就 起步价22.5万英镑， 对，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劳斯莱斯它就是一个皇冠上的一个最顶端上的一个， 对，但是它排了第九位，就我现在觉得就是心中好几千匹马奔腾而过， 因为它确实是贵啊。 但相比幻影来说便宜很多了。对吧？ 我家里不养马，我没有马厩。 这车只能说是一个艺术品吧。 算，就是第一个是手工打造，然后另外就是劳斯莱斯这个名字就象征了一定的级别。 这个第九名，第八名是奔驰的 CLS， 对 CLS。 我发现英国人对于这种 比较有艺术气息的车都还是比较关注的。 这车挺时尚的，反正。 我觉得这包括刚才说的那辆 A7 还有这个 CLS，应该是属于在英国的中产或者中高产这他们去选择的车型。 其实这两款车在不包我们不说它在哪儿比，这两款车其实是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。 对。 那但是我个人感觉它应该比 A7 更优雅一些。 对， 啊，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款车都是偏这种优雅舒适，而且都其实可以看作是行政级别的车来对待的，它可以作为商务车呀。 但是它可以做商务，但是它不是特别商务的那种。 对对对对， 你知道，就像说有人说愿意去拿一幅画，但是商务人士可能就跟你不去谈话。这开这两辆车的人是愿意跟你谈话再跟你谈商业的，但是正经八百的商务车像 A6 那个级别他就直接跟你谈生意。 那个就是有点太老板了，这个是有艺术气息的老板， 这是 CEO。 对，就是 董事， 有点这种感觉吧。 小李啊，我们喝杯茶，我给你投2亿的项目做做。这是开这个车的。 对，就是这种感觉的。但是都是优雅和 舒适。洪生解释的其实很形象。 有点特质的。 对，我们再来看第七名是宝马的七系呀。 这就直接谈业务了。我有2亿的生意，我们合作一下吧，静美。 这是宝马家族的旗舰商品呢，这车可是。 其实它是有实力的。 你看，等一下，洪生刚才说有多少？2亿的什么？ 2亿的硬币。2亿的硬币也是人民币啊。 摔死你。 开玩笑，别往心里去。 我用2亿的硬币给你埋了。 哎呦，中国本土不一定有这么多硬币。 对，这个说说这个七系吧。 七系确实，我觉得宝马家族的基因已经是在七系上面，现在这代七系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。它应该是在这个级别里面非常又注重着豪华舒适，同时又没有把运动这两个字抛弃的这么一个车型。 你觉得七系很运动吗？ 我说的运动不光是说看上去它运不运动， 它相对 它还有一个发动机的一个调教和整体的一个驾驶感觉在里面。刚刚发布的 M760，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很恐怖的那个 跑得最快的行政轿车是吗？ 那个是很恐怖的一个。最强版的七系，它真的是很豪华。里面 我开过七系很老很老的版本，就是怀档的那一版的。 啊，那个确实很老， 超级老，真的。 那是经典 ，classic。 真的，我居然开过这个车，我后来我想想我都觉得太恐怖了。而且七系真的对我来说蛮长蛮大的。相对来说这个死角对角挺难掌握的，刚开始上手的时候。 行，咱们继续往下买啊。第六名 A6。 A6 这个我觉得 他怎么能排到七前头呢？ 我觉得还是，其实你说英国民众他应该也有一个 自己的 务实的因素在里边。务实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他都也有务实的因素在里面。 可能也是， 其实 A6 你不要觉得他说到 A6 这不满大街都是，在我们来看满大街都是他、就是、 对，但欧洲版本不一样， 他不就是那样吗？里边是什么样，然后他有哪些配置。但是你真的是你当你用到这个车，或者说你开很久之后，你会觉得这个车它很好开。它非常的实用。 我大概能理解，因为很多车型的欧洲版本配给的动力系统都不一样。 对， 而且我觉得奥迪这个品牌可能在欧洲的品牌力度也是很好的。 哦，对，而且奥迪的柴油机还是不错的。 对，其实它就是宜家也宜商。 这 个能明白了吗？就是它自己满足自己没有问题，出去我谈个 也可以， 李老板我们谈个生意啊，2000万也可以。 这是目前来说看到性价比最高的豪华轿车。真的 没错。那我要同样选的话，我要是英国人，我还选捷豹。 对啊， 老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old fashion。 哎，对，作为一个自己的国家的一个民族品牌的车型的话，如果假如说我们中国也有一个比肩像捷豹啊，说这个路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话，那我们也会选的。 从这车上下来，我管我瘸不瘸，先拿出一只手杖啪伸出去，Excuse me, sir, may I help you? 我司机下来扶我一把再下去，是这个风格的是吗？ 雅痞。 哎呦，行啊，这个是 XF。哎，第四名是保时捷的帕纳梅拉。 这个就已经是我觉得很符合定位了。这个 你保时捷就擅长做跑车和 SUV 吗？ 豪华轿车里面一定要有这个。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榜单，我觉得。 嗯，行。但是我越往上的看这前三名啊，我就越觉得，咱们讨论讨论，一会儿讨论讨论吧，咱们休息一下，回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前三名。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？大家好，我是莫西子诗，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关注汽车行情，了解价格波动，观望出手，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，读懂行情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聊啊，英国的十家豪华轿车的排行榜， 第三名是 E。 嗯， 我觉得老车应该会觉得 没有问题啊， 很正常啊。 对啊，很正常，没有问题。像新的这代 E 确实它在一个豪华程度已经是大幅提升了， 可是 我才看到前三名有两席都是奔驰的车。 可是之前你说这个 E 在欧那个那哪儿德国人家是出租车呀、啊？ 对啊，你想想，那也是个正常啊。 就隔了一条海峡，差距又这么大， 那也是正常的。所以这得一是品牌影响力，二是品质的一个做工。 哦，还应该是价钱。 对，再一个就是 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比较高。 对对对对， 因为能想到的就是 E 那个巨大的全液晶的仪表。 对，没错没错。 那第二名那个更大。 对，第二名就是奔驰的老大哥了 S， 这个毋庸置疑，它不管排到哪儿，我觉得这必须要有的。 如果前十名里没有它，我觉得是个问题。 对。 但是 S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，就它没有给人那种特别惊艳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 不是啊，它怎么不惊艳？ 我跟你讲啊，静美。有很多老男人就要这个范儿，他不要经验。 我可能是因为我是小姑娘，我不是老男人， 其实 我 get 不到那个点。 其实是这样，如果你看，你可能看 S， 咱们看平常的 S 看多了。如果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一个白，假设啊，白色车身，然后是一个红色的枣红色的那种软顶的一个双门的 S 轿跑在你的身边开过去的话， 那是双门的，还得是软顶的， 这个 还得是轿跑，你加了三个装于、 这个时候这个感觉就完全立马就不一样了。 但他只是说了 S 几，他又没说你说的那些， 还是一台 S， 但是他传递出的跟那个普通版的 S 就完全不一样。 那可能他这个英国人选的就是普通的 S 呢， 那也是 OK 的， 就那个很老的 OK 的， 没问题。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，就第二名第三名咱们都 没 问题。 问题啊， 各有所爱。 嗯， 第一名五是个什么鬼？ 宝马五系， 五系是个什么鬼？ 对，这个也确实有点觉得他能排到第一， 这应该是真的是最大的黑马了。 你不觉得他们顺序应该调换一下吗？这些车？ 嗯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应该 是不是 十名开始从第一名开始往上升？ 而且我觉得英国人对于这个。对于这个像五系啊、A 六啊、E 级这个车的重视程度提得很高。 嗯，其实这也，我突然刚才发现了啊，我们刚才说没有日系的豪华品牌 啊， 但是这个榜单里面有 A 七跟 A 六，但你觉得有没有发现没有 A 八？ 嗯， 啊， 太贵了， 这个那还有奔驰 S 在那放着呢， 不往德国不往英国送。 所以说，你看，所以说第一名呢又出了一个宝马五系，这个可能也许跟宝马五系就是它确实也很是。一款很经典的车，也许 这款车就相对于来说就是比较的均衡。 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人说不了解英国人，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，总结完毕。 所以说这个英国人就是传说中的水瓶座， 太到位了，呵。 那老车想说什么？ 我没有，已经被你们说完了，我却无言以对。 真的，就这个榜单，你没有发现，你找不到什么规律。 嗯，不过车都是好车。 对，车确实是好车，但是你不觉得它的这个差距啊，或者什么每一辆车之间还挺大的？ 这样吧，我们今年夏天我们相约去趟英国，可能我们去了之后，我们就能找到这个结果。 那你要问一水老师要不要包机票跟食宿？我们烧饼可以自己花钱吗？ 我们可以喊红包喊到那一天吗？ 哇塞，那我们就得多期待这个一汽大众多赞助点啊！ 好了，今天咱们航行气象站跟大家盘点了一个这个比较幽默的榜单，大家一听一笑，但是这些车确实你也可以关注一下。 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